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22集，震翻全场，五个全是第一。下，李爱荣心思烦躁地拿着自己的包，准备回家吃饭，还没走两步就被一个学生拦住了。 哎，李老师，徐乡长找您。 学校里那神出鬼没的徐校长。李爱荣十分疑惑，开学两个多月了，他就见过两回徐校长，还都是因为秦冉，不知道这次他找自己什么事。李爱荣拿着包又转向校长办公室。校长办公室里丁主任也在，他正在跟办公室里的两人说着过程。李爱荣推门进来的时候，很奇怪的，第一眼看到的并不是徐校长，而是坐在徐校长身边的年轻男人。他坐在椅子上，姿态有点懒，一手搭在桌子上，一手拿着茶杯，指尖漫不经心地敲着杯沿，轻举独绝，唯独那低垂的眼睛挺懒散的。 听说你不教九班了？ 徐校长百忙中抬起头看了一眼李爱荣。 因为秦冉同学。 李爱荣心下直突，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他不敢直接应声，只是委婉地开口。 我也不知道他。 当初在看秦冉档案的时候，李爱荣着重看了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学习一塌糊涂，一个是家庭背景。李爱荣只知道他有一个生病的外婆，父亲在宁海村打工，其他的就很模糊了。所以他毅然拒绝了这样的学生。之前不教秦冉的时候也有考虑，乔家李爱荣有办法应对，他的各项针对也只是针对秦冉，反正他眼里秦冉他也翻不起多大的风浪。李爱荣正想着。 不管你知不知道，我们学校的宗旨是以教学质量为标准，以情感教育为核心。你知道你自己犯了什么大错吗？ 徐校长把笔往桌子上一扔，开口了。他浑身一僵，他知道自己错了，可他当初自己想的是学校不会为了秦冉这么一个人跟自己计较，毕竟秦冉成绩太差，而他带一班，可现在他根本想不到一向很少在学校出现的徐校长会管这样的小事。 这件事是秦冉自己开口的，我并没有说不教他们。 李爱荣现在已经完全忘了秦冉成绩那回事了，他的背后起了一阵冷汗。 你看看学校贴吧怎么说吧。 徐校长示意丁主任把手机给李爱荣看。李爱荣拿着手机的手有些不稳，他强逼着自己看完贴吧里面的内容，脸上基本上没有了血色。陈俊放下茶杯，他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，站起来礼貌开口。 徐洛，这件事你应该清楚了，麻烦你解决一下，我得回校医室了。 他表情挺淡的，但气势极足，从开始到现在就说了这么一句，可是却让人忽视不了。徐校长站起来点点头，把程俊送出门外。 程少慢走。 等程俊走了，徐校长才看向李爱荣。 李老师，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，从身心各方面打压一个孩子毕竟不好，因为你是一班的班主任，这个时候处罚你对一般学生不太好，所以这件事暂且记下。 徐校长说完就摆手让李爱荣跟丁主任出去，李爱荣却觉得浑身的血在倒流，彻底凉透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来的，这几天外面的风挺大，一吹他整个人冷得都有些颤抖。他总觉得自己教师往上爬的前程到此为止了。 脸上精致的妆容也掩盖不了他脸上的苍白。 丁主任，校长为什么会突然管这件事啊？ 丁主任看着他，摇头，实在没有忍住开口。 你应该记得，开学的时候，我让你少去校医室吧。刚刚那位程少，就是校医室那位，他是秦染的监护人。 一直觉得忐忑的李爱荣眼前一黑，忽然想起来，今天中午在丁主任办公室的时候，丁主任就极其维护秦染。那个时候他还奇怪来着，现在李爱荣完全反应过来。 可我明明记得，秦染的家庭资料，他父亲只是一个普通工人。 李爱荣额头冷汗直冒。丁主任看了李爱荣一眼，侧了侧身，语气挺平淡的。 当初秦染是徐校长招进来的，你想想，徐校长什么时候亲自照顾学生？ 李爱荣完全愣住在原地。当初不要秦染，一是因为他的成绩，二是因为他没有什么背景。可眼下，李爱荣深吸了一口气，现在的他只能求秦染的物理成绩并不好，高考的时候至少省状元什么的不会是秦染，这样李爱荣才能稍微平复一点。不会是他，肯定不会是他。李爱荣摸着自己的心脏，抿了抿唇。秦染来学校两个月，一开始以新晋校花之名扬名整个校区，每节课下课都有不少人来瞻仰新校花的脸，但秦染一般不是趴着睡觉，就是用一堆书挡着自己，很少能看到她的脸。之后每天虽然还有人，但数量明显少了。今天下午整个高三都知道了秦染那玄幻般的成绩，前来瞻仰。当然他们看不到秦染的脸，就直接进九班看九班的排行榜，九班的人因此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人。人又多又杂，秦染忍到下课，把鸭舌帽扣到头上，压低只能看到精致的下颌，直接从后门出去。瞻仰他的人甚至还给他留了一条道。秦染是直接去的校医室，整个校医室只有陆兆颖一个人，他此时没有病人，只披着白大褂，微微靠在椅背上。看到秦染来，他立马坐直身体。 秦小染，放学了。 秦染一下午被吵得脑壳疼，他坐在椅子上，眉眼耷拉着，只是嗯了一声，情绪明显不太高。陆兆颖顿了顿，他也是今天逛贴吧才知道，前几天秦染那么努力学习，是因为他那个英语老师。主要是陆兆颖没有见过这样的老师。贴吧里把李爱荣跟九班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写出来，里面还有几个人说了李爱荣是有多么的势利眼。秦宇明明比潘明月高，却让秦宇坐在潘明月前面，还让潘明月辅导秦宇学习，不过就是因为凌驾。又陆陆续续说了李爱荣离开九班的过程，陆兆颖一看到就火大，这还只是高中呢，老师的心思就这么大。想想秦小冉一个不爱学习的人，为了这个老师把眼睛都熬红了，陆兆颖就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跟程俊复述了一遍。此时看到秦冉低垂着眉眼，一身的气息挺颓的，陆兆颖想起来今天应该是出考试成绩了。秦小冉肯定是考得不好，陆兆颖想想，心里把那个李爱荣骂了好几遍，然后低声安抚着开口道： 秦小冉，没事的，考不好又没事儿。你想想，你电脑技术那么好，又不是只有学习这一条出路。 程木跟郝队脚步刚踏进校医室，就听到陆兆颖在安慰秦冉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程木面无表情地想着，他就知道俊爷买的一切资料书都没用。而郝队则是一脸复杂地看着秦冉， 显然从那天过后，他就更不太明白俊爷看上他什么了。不过因为有姬成君的警告，郝队没有开口说什么。就在这时，上回那个牙疼的姑娘又来了，她捂着一边脸疼到不行。陆兆颖暂时放下安慰秦冉的事儿，语重心长地跟那牙疼的小姑娘说话，让她趁早去找牙医，怕钻子不是这么怕的。不过那姑娘这一次说话就一直捂着脸盯着秦冉看。陆兆颖也不奇怪，秦冉这张脸在一中太过出名了。他也偏了偏头，继续安慰秦冉。 一次考不好没关系，高考还有一年呢，你以后努力一定能考到本科。 他正说着，一直看着秦冉的牙疼女生终于反应过来陆兆颖在说什么，有些面无表情地看向他。陆兆颖摸摸下巴， 你看我干嘛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